今天白天北京地区较不利的扩散条件继续维持，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是2到3级。今天的气温在6到-6度之间，白天的风寒指数为3，体感干冷，夜间风寒指数是5，体感寒冷。今天光照充足，中午过后比较适合户外晒太阳。今天白天全市城区的供暖气象指数都是2，应该适量供暖以确保室内舒适。到了今天夜间呢，全市城区的供暖气象指数都是4，应该加量供暖才能保证室内的温度达标。今天的采暖度日是18度日。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，祝您拥有好心情。